心也有脉搏，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，苦痛也就能换成收获，伸手的云也没说什么。承受这爱情，我给你一个回来的原因，当路上偷袭，给我一个以后，淋着时间的雨，我寸步不离，你是我留不住的生命里唯一。

克李林跟张清芳的合作，这首歌叫做出嫁。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到陈伟浅的原来爱简单。说到陈伟浅呢，最开始是一位在幕后制作的音乐人，而到后来也有自己发行音乐作品原来爱简单。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一个人在镜子前，有个人在心里面，想把对你说的话念一遍，最后变成绵羊，数一整夜，明明约好了三点。

没有花蕊。 看到尽头的猎趣，换个人继续。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醉是梦，死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？不需要忏悔过去，不醉不回去。 你的豪华变成烟鬼，谁又能够去怪谁？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蕊。不太沉重，何妨干了他一杯。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爱谁。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蕊。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蕊，有花没有花蕊。 张洪亮的这首《绿豆的舞娘》，随后继续跟你听到孙燕姿的《未完成》。说到孙燕姿呢，说到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做自己的这个音乐，做自己的专辑，没有太多的一些所谓的花边新闻，所以我会觉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来形容孙燕姿非常的合适。今天要听一下她这首《未完成》。 绕个路回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拐个弯说话代表必须长大啦。要确定自己，总好像是来不及，心情在变化，能否找个人要答？快回答，还是负责任，都不能有点懒散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他待在房间。该不该 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买个好说话，大家必须长大啦。开始负责任，都不能有点懒散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他待在咱家。

角落，才不忍觉得寂寞。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，还会犯同样的错。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，却有相似的寂寞。每当眼神已经脆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我？也许此时此刻，各自有新的生活，世界改变的再多，没改变原来的我。虽然你只是经过，却是回忆里最深刻。 心放空，你让我床单忘了手，被烫的衬衫有点皱。明天开始，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？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ok at me so beautiful， 只怪每个话说的太久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ok at me so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3月30日，星期五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习近平总书记29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，要组织全社会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，通过参加植树活动，亲近自然、了解自然、保护自然，培养热爱自然、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，把造林绿化事业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。29日晚，李克强总理在圆满结束对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的正式访问，并成功出席第五轮中澳总理定期会晤后，乘专机回到北京。国际方面，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，当地时间前天上午，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发生一起针对一辆公交小巴的恐袭，导致至少3人死亡、5人受伤。目前暂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。当地

神奇，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，消除一切距离。你的爱超越所有，我的所有都与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，消除一切距离。我的爱超越所有，我的所有都与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，消除一切距离。我的爱超越所有，我的所有都与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，消除一切距离。我的爱超越所有，我的所有都与所有，我的所有的都与 悲伤，比 善良也大，爱谁都你接到一点，我带出一朵水仙，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，不管天与地的曲线，你有翅膀我也会飞飘零身边，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下一笔写点都会认真留回一些你的谣言，如果遇到风吹的考验，我就得相信把你的容颜看上一千遍，就会看成非永恒的语言，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，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上一千遍，就会变成留回一生没着诺言，如果遇到风吹的考验，我相信把你的容颜看上一千遍，就会变成最永恒的语言，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 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3317701151033。17-0115-1033 要装修想靠谱，还想要大理。 美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。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电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。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得你，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，010-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是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，看彭靖慧的当我们同在一起。说到彭靖慧呢，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熟悉，但是却有很多他的粉丝特别喜欢他，不断的去听他的音乐作品，所以有很多歌手呢，可能他们的作品很红，但是人不红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当我们同在一起。 如果

在问题，你在生活， 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一对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人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，这是柯以敏温柔的拒绝。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分对你的爱，我将不知感到如此的无奈。我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弱的胸怀，可是你只轻轻地把头甩。 柯以敏的这首歌《温柔的拒绝》，说到柯以敏呢，在歌坛当中绝对是一位实力派的唱将。 他的非常高超的演唱技巧，还有他犀利的言辞，也是让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。接下来这首是小五的歌，写给年少回不去的爱。 我在看，心在慌，青春沙哑，是谁触动了心房？虽然有孤单，就算悲剧变成谈遗憾，梦呀美啊，梦动人啊，迷雾却狂火散，而我痛心后感伤。我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这些承诺是什么？我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你却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不忍我早心掏空，勉强我摊牌遗憾。去的承受不堪放任长大，爱越心慌，我迷失在崩溃边缘，与纯洁模样带轻飘散，现实将你冻伤，而我心碎的隐瞒。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这些承诺是什么？我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你却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不忍我早心掏空，勉强我摊牌遗憾。爱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忍默的把心掏空，勉强我坦白。 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忍默早把心掏空，勉强不该摊牌遗憾。 别说他让你摸不方向，即使他心里寂寞难当，充满欢乐梦想。有一天我们相遇，孤独的心被救起，面对他的疯狂，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。段尴尬的沉默，我说你要做点什么，突然紧抱住我说、已经顾不了太多，因为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赤裸裸，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，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太寂寞。

一条生路，这是那英的歌。最后要听到的这首作品，你不知道的是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情感纪念册。我是景森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听多这几次演技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散满了星星，即刻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坚持不能说否认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醒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不知道的事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说否认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醒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盘旋在你看不见的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 我想要和你聊我的烦恼，你手上有空气转个没完，该怪我自尊太泛滥，问你的太自我，让贪心变困难。你以前很爱我的陪伴，但现在却更爱你的方向盘。还记得我们曾浪漫，两个人开车环岛，每天幸福用不完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不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，一个自由梦，争吵不温柔，不分手却不快乐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两颗心不变的被动，放弃努力在做什么，就怕会更难过，只好装作我比你冷漠。Oh, oh, oh. 是总是太晚，我已经疼痛的无法释然，停多了